草原上，何时在流淌？心爱的人啊，你在何方等？暖暖的夕阳照在思念的脸上，仿佛又回到最初的模样。梦想在前方，歌声在飞翔，唱出我心中最美的景象。弯弯的月亮指引前进的方向，我的心儿随你一起去远方。云朵一片爱的草原，给我一双秋阳的翅膀，飞过我千山来到你身旁，让爱给你无限的汹涌的翅膀。